Yeah. Hallelujah. If thou hast shown

Come on. Sol tempera, puros et subtiles, nova mundo resera, facies aprilis, ad amorem properat, animus erilis, et iocundis imperat, Deus puerilis. Rerum tanta novitas in solemni vera, et feris auctoritas iubet nos caudire, vias prebet solitas, et in tuo vera, fides est et probitas, cum retinere. Fidele annota, de corde totaliter, et ex mente tota, sum presentialiter, absens in remota, quis quis amataliter, valvitur in rota.

est transiterios ire vehementi, in amaritudine loquor miementi, factus di materia simis elementi, similis un folio di colube venti, consideri proprio pir sapienti, supra pietra ponere sine fondamenti, svolve seghe con parore fluvio lamenti, subbiore tramite dopo permanenti. Si voluntas mi est, et qui maname que sierit in taverna post vesperam nudus reque crietur. Et sic denudatus est clamabit. Nostre vite gaudea, abstulisti omnia. Thank you. Thank you. tremolans tenebris certis labilis, frinunius in nefabilis, membris da certis labilis, si, puer cum puello laborare tur in cellula, eis connuncio. Thank you. totto suoreo, chiamamore virginali totto sardeo, novus, novus, novus amore spanteo. Novus, novus, novus amores, potere, potere, potere.